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呢是跟两本书有关，这可不是两本普通的书，搁在以前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能找出其中的一本，或者是两本都有。现在呢，也许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两本书，但是您要跟他们打交道的地方却并不少，像升学考试、读书看报，还有诸如教师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您可能都需要这两本书的帮忙。不卖关子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两本书就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如果您最近查阅过最新版的新华字典或者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发现原来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反复强调的不少正确读音，现在居然变成了错误读音，而很多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却已经在字典中修订成了规范读音，比如说说客、铁骑等等。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个出自战国策的名篇触龙睡赵太后，触龙的身份呢是个说客，睡字跟游说里头是一个读音，当年老师还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定不能给读错了，那怎么现在就变成说客了呢？前段时间网上还曾经掀起了关于这个词的读音的大讨论，不过您要是翻开一本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发现这个词的读音确实已经更改成了说客，后头还有个注释的括号特意标注了就读说客。其实早在1983年的第二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服这个词的读音就已经改成了说服，所以现在这个说服别人的人变成了说客，也是有迹可循的。类似的修改还有不少，比如确作这个词，最新版的新华字典里已经统一了凿字的读音，它只有凿这一个音，得念确凿。再比如说杜牧写杨玉环吃荔枝的经典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哎，咱们以前都是这么读的对吧？然而在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呢，这个骑字只有一个读音了，就是骑，坐骑也变成了坐骑，这句诗呢就成了一骑红尘妃子笑了。不只是读音发生了变化，有些汉字的使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新华字典里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榴莲，莲是莲花的莲，可是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莲字却是一个木字旁一个连接的莲，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种水果。另外一种水果的名字也有变化，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芒果的芒已经不是草字头的芒了，而是左边一个木字右边一个王字的芒。像这样的类似的读音和汉字使用的修订，在这两本工具书里还有很多，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说起来，新华字典作为使用最为广泛的汉语工具书，曾经在2015年获得过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是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一个是最畅销的书。截至2015年7月28号，新华字典全球发行量是5亿6000多万本。现代汉语词典也是一部定期修订的工具书，在它的修订过程中，很多词的语音也发生过变更，比如说《叶公好龙》里的叶原本读作射，《忍俊不禁》里的俊很早以前的规范读音是俊，还有一些词义呢也进行了将错就错的修改，比如说《空穴来风》原本指的是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为总被用错，在第五版和第六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呢，已经被修改为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翻看网上网友们的评论，我发现大家对这些改动的意见啊是什么样都有。有的网友说了，改后看似简单了很多，但失掉了很多汉字原有的韵味和美感。也有网友表示，语言要适应大众的使用习惯，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调整的。那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派呢？是接受这些修改，还是觉得有点别扭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跟您说了一些最新版的字典和词典中不少字词的读音、写法和用法做出的修改。那您知道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一共修订过多少版吗？它们诞生之初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时段呢，先跟您聊聊新华字典的诞生经历。那要说起新华字典的诞生经历，有一位学者的名字就不得不提，他就是语言文学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在他身上还有一个称号，新华字典之父。1949年，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他写了一篇编辑字典计划，希望为中国编纂一部字典，来帮助语言文字的普及教育。有了计划书，接下来就是联系出版社。魏建功找到了开明书店，商议编辑出版字典的事情，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书店能够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和给一顿便饭。但这件事呢，最终没有谈成。正当魏建功为联系不到出版单位犯愁的时候，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先生告诉魏建功，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师大的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老问他，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呀？魏建功一听要他来编字典，立即表示他乐意干，只是困于自己正担任着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必须摆脱才能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编辑字典的工作。5月23号，叶圣陶就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撤掉魏建功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以便有时间来出版总署主持词书机构。8月1号，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担任社长。他给这个机构起了个名字，叫新华词书社。这本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定名为新华字典。当年魏建功从北大出来主编新华字典，完全是尽义务，一块钱的工资都没有领过。他的工资仍然是由北大支付，北大的课程也继续担任着，只是抽出了大约一半的时间到词书社来主持编写字典。由于工作时间紧张，魏建功常常把材料带回家里审阅，每一个字都要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之后，汇总抄出来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先生评价说，新华字典摆脱了旧字典注释某某也这种沉沉相因的老套子，每个字的释义都明白如画，真是大功力。然而就是这本下大功夫编纂的新华字典，第一遍编出来的时候却被编纂者们自己打上了一个不及格。因为当时编字典的人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参差不齐，编出来的字典风格也不统一。当时有个笑话，字典中的一些释义是白话到了极致，出现了吃萝卜糟心这样的语句。 于是这帮严谨的学者们决定推倒重来，所以中国第一部新华字典从1950年编起，一直编了三年，到1953年才真正面世。据说在新华字典的编纂后期，著名语言学家吕书湘先生看到了样本，认为编辑质量不佳，叶圣陶先生把吕先生的话转告给了魏建功。魏建功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 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爱是一条曲折的线，将你我该往两边开的两个人，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两个世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说了新华字典第一版诞生的经历，而目前它的最新版是2011年7月发行的第11版。1955年汉语拼音方案发布，新华词书社随即对新华字典进行了第一次修订。第二年，国家决定把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交给商务印书馆负责，从此之后的新华字典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的主任于桂林介绍，新华字典每5到7年修订一次，自从诞生以来，新华字典一共修订过11次，每一次修订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咱们不能把每一次的修订故事都挨个讲一遍了，就挑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比如说，著名语言学大师丁生树先生曾经带领一批学者修订了新华字典1962年的修订重排本和1965年的修订重排本。说到这个癌症的癌字，旧时的读音应该是炎。1961年初，丁先生曾一度住院，在住院期间，丁先生曾经就癌字的读音问题详细请教了医护人员。考虑到癌如果读炎，就会和炎症的炎字同音，这会给医疗工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因此丁先生在他负责的修订版中把癌字的注音从炎改为了癌。再比如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中，啊这个语气词的例证是从1965年版的他多可怜啊改成了1971年版的同志们加油干啊。在1971年版的附录里，从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出发，增加常用化肥和菌肥、常用化学农药这两个附录。为了向环保政策和理念靠拢，从1992年的修订版开始，新华字典也出现了修改释义的呼声。修改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动物，尤其是珍稀保护动物的释义中，去掉了肉可以吃、毛皮可以制衣等句子。比如鲟鱼的鲟字，以前释义中有肉可以吃的表述，后来就改为了珍稀动物。再比如打猎的猎字，从前有个举例是猎虎，这老虎可是珍稀保护动物，哪能猎虎啊，所以后来就改成了狩猎。再说一些年代近一些的吧。2004年发行的新华字典第十版收入了互联网、网吧、备份、存盘、光盘、黑客、硬件、字符等新词，而渔民政策、租借地、压倒、抖擞这些词在这个版本中被删除了。比重这个词的例证在2004年第十版中是青年工人在基本建设队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到了2011年的第11版，也就是目前的最新版，青年工人被硕士博士所取代， 比重这个词的举例成了硕士博士在科研队伍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同样是在2011年的最新版中，对网这个字的释义增加了特指互联网、网页、网站、网上。而关于晒、门、酷、秀等字在网络上衍生出来的新意义也被一并收入进去。例证当中，民字收入了网民，装字的例证从装了一架机器改成了装了一台电脑。这些个修改都是充分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给语言文字带来的巨大改变。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是永远在路上，因为新华字典的字句解释永远要比生活滞后一些，所以需要不断的更新。每一个最新版本发布的时候，其实也是下一个版本修订工作的开始。目前新华字典第12次修订的工作就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猜猜未来的新华字典会加入什么新词，又会删掉什么旧含义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两本中国最有名的工具书《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有人问过一个问题，这字典和词典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想，我才发现啊，在英语里字典和词典还真没有差别，而在中文里就不一样了。字典侧重于解释单独的字，虽然也会组词，但是还是为了去解释字的意思。而词典就要复杂的多了。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来说说中国的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编纂的，著名语言学家吕书香、丁生树曾经先后主持过编纂工作。这部词典也是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书名的题签是由郭沫若先生完成的。时间先回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社会上出版的词典都是用浅近的文言文来释义的，已经脱离了大众的口语实际。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就责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来编写一部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以确定中文词汇的规范。1958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始编纂，当时编辑室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根本没有任何同类的词典可以参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于是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的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构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了70多万张卡片。再加上新华词书社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就是建立在这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之上。由于编写任务紧急，1960年就先印制了1000本试印本。1961年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又用了2年多的时间来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1965年试用本出版，随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直到了1978年的12月，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个正式版终于出版发行。目前为止，现代汉语词典一共经过了6次修订，在2016年发行了第7版，也是目前的最新版，定价是109元。这本书中收录了近7万个汉语词汇，增收了近几年涌现的新词语400多条，也删除了少量陈旧的和见词名义的词语。不过在这个最新版中，咱们今天节目开头说的那种将错就错的修改又有不少，其中有一些修改就让不少读者表示很难接受。您比如说七月流火这个词，这是出自《诗经》中的一句成语，火不是像火一样的天气， 而是一颗星星的名字。这颗星星开始移动的时候就叫流火，而它在农历七月的移动恰巧表明了暑热开始减退，天气开始变凉。所以说七月流火不是说天气热，而是说天气逐渐凉爽起来。在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并没有收录七月流火这个词，可是在第七版中不但收录了这个词，还在原本的释义之后又加了一句，现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因为人们误把七月理解为公历七月，把火理解为火热。那以后有人跟您说七月流火这个词，它到底是说天热呢，还是不热呢？也许在现代汉语词典的下一个版本中，这些令人挠头的词语解释又会发生新的变化了。毕竟语言是活的，是不断发展的。今天关于这两本工具书的诞生和修订经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这么一首歌，叫《童年的词典》，来自罗中旭。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童年我骑着木马，青年一样的走了，偶尔会在梦里回来，可他早已到天涯。唱童谣的童伴已长大，漂泊四海为家，他多像儿时的他，马尾辫跳跃着追赶着朝霞。想起这些我多伤怀，仿佛又回到那年的家，某个昨天的时牵挂，妈妈那么年轻站在桂花树下，园里牵牛花开满了篱笆。像童谣的童伴已长大，漂泊四海为家，他多像儿时的他，马尾辫跳跃着追赶着朝霞。想起这些我多伤怀，仿佛又回到那年的家，某个昨天的时牵挂，妈妈那么年轻站在